平安南道、平安北道、黄海南道和南浦市3月9号分别举行群众大会，表示响应江源的精神创造者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有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和各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大会上宣读江源道精神创造者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后，干部、工人、农业劳动者、知识分子代表作发言，表示决心。发言者说，江源道精神创造者号召坚持高举自立自强的旗帜，一致动员起来，向着万里买先进分子大会进行总突击战，对此表示全面支持和赞同。发言者强调，要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在今年的全民总突击战中，同时接连创造出一个个轰动全球的英雄神话，来堂堂地进入将彪炳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史册的万里买先进分子大会场，接着举行了群众游行。